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27章，我一听到豆腐咁讲，我刮咗豆腐一巴讲：，唉，就算系实话都唔能咁讲出嚟噶嘛，你可唔可以喺个肚里边屈下啫？转瞬之间，我对阿独眼龙讲：，唉，唔好意思啊，你嘅条件呢就可能唔太符合，我呢度人少啊，做嘢攰，可能你又真系顶唔顺嘅。其实呢，喺古玩店里面做伙计，唔系话扫扫地卖卖货咁得嘅，一定要有三样本事，就即系能掌眼、能听风同埋能扫火。咁所谓嘅能掌眼呢，自然就系要有眼力呢，并且就一定要识得古玩，唔系嘅话喺收货嘅时候将烂鞋当宝贝，或者喺出货嘅时候我将啲宝贝当烂鞋咁卖，咁我咪蚀死。咁第二个呢，就要能够听风，但凡有啲咩风吹草动啊，有啲咩冷货热货嘅话，都能够打听得到。呢一行拼嘅就係人脉同埋消息。咁最后所谓嘅能够扫货，学问就更加大啦。喺古玩店里面讲白咗呢，就九分都係假嘅，一分货係真嘅。咁喺嗰一分货里面又有六成係黑货，剩低嘅四成大多数就来路不明。所以话呢个睇嚟好似好正经，其实呢就唔系啲咩正经嘅行当。要有呢三样嘢，如果唔系喺呢个行业里面浸淫佢八个十个年头，咁真系搞唔掂嘅。所以我哋30,000元嘅薪水真系唔算高嘅。如果唔系话手里面资金有限嘅话，起码就要700,000咁去请人。呢、这个牌放出去梗係试下运气㗎啦，倒係有一啲对文物一知半解嘅人嚟应聘过，但係呢啲人喺店里面打打杂就得，如果想要镇住一间店嘅，咁就真係唔得啦。我原本諗住放弃，打算自己亲力亲为，慢慢再琢磨路子，点知道就嚟咗个咁嘅独眼龙。我心諗相貌其实都係其次，但是这一只眼蚊都能够形成是乌蝇，那我还敢用它咩？不过当然我都不会好像豆腐那么直白的。委婉地拒绝一番，怎知道这个独眼龙居然搓了一抽手说： 我呢就看得出来你们的资金就不足，30,000元呢想要找个镇店掌眼哪里那么易啊？我呢隻眼睛如果冇盲嘅话，你就算请啊都请唔到我啊。 我一听佢咁讲有啲火咯，我讲係啊，边有咁多如果啫，而家你隻眼就已经盲咗啦，所以啊就算你要嚟我都唔要。呢、这个独眼龙摆明就係睇唔起我哋。豆腐啊，拗咗拗头，同我讲：哎呀，老陈，你咁样讲啊，真系有啲过分咗，唔可以咁样嘲笑人哋嗰啲缺陷噶嘛。跟住佢拧个头对阿独眼龙问啦： 哎，听你嘅话，你啲本事好似有啲咁啊，你知唔知道我哋呢个掌眼要做啲咩嘢噶？ 独眼龙啊笑咗一笑，声音啊比较嘶哑，似乎就长期食烟。露出咗一棚嘅大黄牙，佢又讲： 咁啊，梗系知啦。我除咗唔可以挖蘑菇之外，其他嘅嘢我都同你做得妥妥帖帖咁得啦啩。 我同阿豆腐一听到之后，都觉得有啲惊讶。呢一个人识得讲黑话，睇嚟亦都系行内嘅人，同埋之前嚟应聘嘅嗰啲年轻仔就真系唔一样。我就收起咗轻视嘅心，三个人就入咗内堂里面慢慢倾。呢、这个独眼龙就开始自我介绍，佢话佢叫张星，以前呢就同村里面嘅人去赌斗，后嚟就渐渐入咗行， 拜咗个无名师傅，呢啲年倒咗唔少嘅斗，当然呢都系大斗难寻，都系啲小武。最后一次倒斗嘅过程里面就中咗机关，晕咗喺古墓入边。我就明白过嚟啦，諗住呢一位都系同行，论资历可能真系比我同阿豆腐都要多。佢倒斗十几年，我同豆腐先入行两个月，要佢嚟镇店梗系绰绰有余。豆腐有所顾忌，拉埋我一边就商量咁讲：喂，有案底㗎噃，敢唔敢用啊？我话讲冇事嘅，我哋啲证件一旦搞掂晒，呢个人係有两道散手，你睇佢隻手你就知㗎啦。嗰个人嘅手掌心里面有一层嘅老白枕，呢啲咁嘅老枕磨耐咗之后形成咗白茧子，睇得出嚟可能真係用探餐之类嘅嘢用得多。於是我转口咁问：咁你师傅系边个啊？独眼龙啊笑咗一笑，讲： 哎呀，冇乜嘢大名，喺圈里边啲人呢就叫佢胡老黑啊。 我一听啊，削咗一声，面色啊忍唔住变咗，心谂：哎呀，真系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边咁啱嘅？胡老黑嘅徒弟嚟咗我呢度。唔通上嚟为佢师父报仇，陷害胡老黑嘅唔系我吧？独眼龙见我变咗面色，于是就笑咗笑讲： 倒斗挖蘑菇呢，师徒关系嚟得就唔正当。我亦都啱啱打听到师父系入咗里面踎，咁想諗住自己出嚟谋个生路呢。你睇下而家我呢隻眼就冇辦法落斗㗎喇，不过就可以帮两位镇个店咁都得嘅。 我就唔係好清楚呢个独眼龙讲嘅嘢係咪真嘅，但係我呢度確实呢就需要人手。胡老黑再犀利，而家亦都翻唔出啲咩风浪啦。讲起上嚟，我之所以会走上挖蘑菇嘅呢一条路，都系拜呢个胡老黑所赐。如果唔系无意之间结识咗赵二爷嘅话，可能最后我自己妻离子散都唔知咩回事。咁一谂，我心里边就冇咩顾忌，事情就谈咗落嚟啦。店呢就交俾独眼龙嚟睇。一转眼就已经过咗一个月。尊瑞嗰边亦都冇咩消息，我正打算打电话过去问下呢，独眼龙呢就带咗个消息俾我。咁喺晚黑收咗店，我哋三条麻甩佬亦都唔系经常开火嘅，於是就出咗去食饭。独眼龙讲： 啊，东家，我呢就有个消息要话你知，嗰、那个赵二返咗嚟呀。 赵二，咁即係赵二爷嘅意思啊。我一听我吃咗一惊，我讲係咩时候嘅事啊？ 就係喺琴日晚黑。 我讲咁你点知道嘅？独眼龙笑咗一笑讲： 哎，呢一点呢我都有啲眼力嘅，如果唔係嘅话仲点捞啊？喺呢个古玩城里面有几个大家，赵二就是其中的一家，我梗系要及住及住噶啦。 我心里边一松落嚟，心谂睇嚟我今次真系冇请错人啦。谂到呢度，我对阿独眼龙讲：吓，以前系我小睇咗你吓，以后我哋三个齐心协力，等到时机成熟嘅时候，唔会委屈你嘅。独眼龙亦都系一个知情识趣嘅人，佢又讲： 哎呀，我盲咗一只眼，又有案底，我心里面好清楚嘅，去投靠嗰啲大家，人哋就睇唔上，就算睇上咗，嗰度啲人手又多，人又杂，我一个咁嘅盲眼嘅算咩呀？所以东家你就放心，只要你唔好对我唔住，睇唔起我，我张星亦都绝对唔会对你唔住，必 定就鞍前马后咁同你效力啊，系啊！ 我哋两个就喺度互相咁试探。豆腐一路食嘅，一路满嘴流油咁讲：， 哎呀，你哋两个咁样喺度吹嚟吹去，唉，你唔攰啊？我都听嗰个都攰啊！唉，食不完啊，寝不语啊！你哋啊嚟睇下呢只盐焗鸡啊，人哋啊牺牲咗条命，趴住喺个碟入边啊，等你哋嚟嚼，你哋都唔睇一眼嘅，佢几伤心啊！ 讲完。佢又搣咗隻雞翼落嚟，錫咗一啖。佢又讲： 哎呀，小雞乖乖，我錫你啊！ 豆腐咁一炸乱波病嘅话，我同阿独眼龙亦都只能够收起咗话头，开始飲食起上嚟啦。赵二爷既然翻咗嚟，咁睇嚟尊瑞亦都应该有消息啦啩。我食完饭之后就拨咗个轮俾阿尊瑞。但是接电话的是他那个叫做中宫的手下。我问：欸，你们的当家呢？ 欸，还没回来哦。 我记得中宫就一直跟着在尊瑞的左右的。上次去拿信都没见到他，想必然跟着尊瑞入了熟的了。那既然中宫已经出现，尊瑞就没理由没回的吧。未等我问，中宫就很主动地说： 主子呢边出咗啲事，好棘手，佢叫我转告俾你，行动暂停啦。 暂停？我讲，你哋嗰边出咗啲咩事啊？中公仲系嗰副口吻，恭敬有余，态度啊疏离咁讲。等事情办完咗，主子自然会话你知啊。一番通话，我就咩都冇问出嚟，心里边啊忍唔住打咗个突。赵二爷同埋尊瑞都系去追寻女叔嘅，咁而家究竟出咗啲咩事呢？思嚟谂去，我觉得都唔得，听日呢就要去拜访下赵二爷，将个事情搞清楚先。第二日，我一个人去咗登峰楼，赵二爷好似一早就料到我会嚟咁，手边仲放住个黑盒子。佢呢两个月呢都冇咩变化，着住一身白色嘅云纹唐装，手里边攞住一个出住烟嘅烟斗。佢又讲： 我知道你哋要嚟问乜嘢，之前嘅事亦都一笔勾销啦。 佢用啲眼神啊试下我旁边嘅嘢，讲： 睇在尊瑞嘅面上，将呢样嘢攞去啦。 我盯住嗰个盒，只见呢个黑盒系用木头整嘅，雕刻住云纹，盒上边都冇锁，显然系已经被赵二爷打开咗。我有啲迫不及待，想知道当年陈词留俾阿爷会系啲乜嘢。赵二爷肯定亦都早就睇过，所以亦都唔使避忌啦。我就当住佢个面，将个盒打开咗。个盒一打开嘅瞬间，我就忍住呼吸，然后当我睇到盒里面啲嘢嘅时候，我就打咗个突，因为呢个盒里面系空嘅。我心里面不禁火起，我就讲：喂，二爷，你玩我啊？ 赵二爷抽住个烟讲：我冇兴趣玩你，啲嘢系一个月之前，亦就是我临走之初仲俾我放喺呢个木盒入边，而且就藏喺暗格。但係等我返嚟嘅时候就变成咗咁嘅样啦。 嗯，啲嘢俾人偷咗，係乜嘢人做嘅呢？我觉得冇乜可能喎。虽然我未去过赵二爷屋企，但是淨係睇登峰楼嘅呢个排场，亦都知道赵二爷屋企唔係咁容易入去。到底有边个可以从佢屋企里面偷嘢，而且仲係从个暗格里面偷？我就怀疑赵二爷係咪喺度玩我。唔通佢又唔想将啲嘢交出嚟，但係呢又碍于答应咗尊瑞，所以就设个咁嘅计。我心中就揣测纷纷。赵二爷就唔俾面啦，佢又讲： 有人竟然夠胆喺我手底下偷嘢，你放心啦，我自然会查出嚟嘅。放个屁呀、啊！ 我睇住赵二爷气定神闲副样，越嚟就越怀疑呢条咁嘅老僆倾喺度搞嘢。不过而家就唔系翻面嘅时候，我只能够将个木盒一扣，淡淡咁讲：既然啲嘢已经唔见咗，咁你话我知究竟系咩嘢嚟嘅？赵二爷就直接讲： 系一份古怪嘅白书。 古怪嘅白书，睇个样系陈词从呢个巨耳王墓里面搞出嚟嘅，咁究竟有几古怪啊？